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色，他递了个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放他站旁边，狗头是眼，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当，狄的经典呐、万幸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这几天汉阳县啊，可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场面那是相当的热烈。为什么这么热闹呢？那还用说吗？就是因为大明星宝木要来汉阳县开演唱会了。宝木世界巡回演唱会经过了巴黎、纽约、东京、京城四站演出之后，终于来到了汉阳县，汉阳及周边各县的歌迷都乐疯了。 我从小就喜欢宝木，他没红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的明星潜质了。 我对宝木那是相当了解，我跟你们说说啊，他的肤色呢， 这是宝木，永远热爱宝木，你是音乐的灵魂。 哎呀！我说各位啊，那什么，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得去衙门上班，赶紧让我过去。 宝木！ 我的妈呀！我说上个班比赶庙会都热闹。 哎呀，峰啊，你怎么今天来晚了呀？ 来晚了，我能来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哎，你看见没有，大乔出来比我都早吧，啊，现在门口还挤着呢。 我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宝木演唱会的事吗？ 可不是嘛，那个什么宝什么木，哎呀，扰民呐。我要是看见他，我揍死他。 哎，别这么说啊， 会儿假的。 我看宝木就不错吗？啊，歌唱得好，长得又白又帅又高，嗓子也好，这是丰富文化市场吗？ 妹夫， 元芳。 哎呦，大姨子，你怎么来了？ 大乔，我刚到门口，我就看见你跟那儿急急急，你怎么比我还慢呢？ 还不是因为他。 说着话，大乔把一个20岁上下、打扮朴素的女孩子推到了狄仁杰和元芳面前。 参见大人，见过李队长。 起来吧。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情吗？ 民女阿朱来找大人告状。 哦，你状告何人呢？ 我要告保姆。 你告什么玩意儿？ 啊，姑娘，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告保姆啊？ 他诱拐我妹妹。 哎呀呀呀！你看，我就说这保姆不是好人，还干这事儿呢。大人呐，你赶快下令吧，让我抓保姆去啊！ 去，不许插嘴啊！姑娘，你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人，我父母死得早，从小跟妹妹阿碧相依为命，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我妹妹特别缺乏安全感。长大以后，追星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最喜欢的明星就是宝木。听说宝木来汉阳开演唱会，我妹妹非要去看，我因为怕她出危险就没让她去。没想到她拿了我抽屉里所有的钱，偷偷跑出去连夜排队买票，结果一去不回头，到现在也没回来。我四处找他，有人看见他在街口胭脂店附近上了宝木的马车。大人，我妹妹才17岁啊。 哼，这个宝木真是人面兽心，兽心人面，人面黑兽。 这没完了还。 我这有感而发啊。 阿朱姑娘，那你还有没有别的发现呢？ 没有了，但是我相信这件事跟宝木一定有关系。求大人赶快找回我妹妹。 好，案情我大概了解了，具体的情况还要调查之后再判断。大乔，你先把阿朱姑娘送回家去吧。 就这样，大乔把阿朱送出县衙，而她的妹妹阿碧到底在哪儿？狄仁杰此时也是毫无头绪。 迪迪， 乔妹回来了。今天街上人够多吧？ 我没去逛街。 哟，那你干什么去了？ 本来我是想去逛的 啊， 结果我走到汉阳码头，发现出事了，我就赶紧回来了。 啊，出什么事了？ 汉阳码头发现了一具尸体。 什么？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啊？ 是啊，因为宝木的演唱会，汉阳县正是最乱的时候，居然就出了这种事儿。 那赶快派人去保护现场啊！ 啊，放心吧，弟弟。我已经让衙役做好了现场取证，把尸体运回县衙了，码头也暂时封锁起来了。 干得好。对了，乔妹 啊， 你发现的是一具什么样的尸体啊？ 是一个女孩子，看上去也就16、17岁的样子。 什么？难道是？芳啊，赶快去把大乔和阿朱叫回来。 是。元芳喊回了大乔和阿朱，狄仁杰让阿朱到停尸房去辨认尸体。结果阿朱一看尸体就哭晕了过去。可怜呐，花季少女阿碧就这样被恶人害死了。 哎，没想到宝木这样的心狠手辣，真是禽兽。 大人，有人求见。 什么人？ 他说他是宝木。 什么？还送上门来？等我去收拾他。 芳啊，不要莽撞。大乔啊，你把宝木请到后堂，咱们一起来见上他一见。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后堂。此时一名男子正坐在椅子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狄仁杰的到来。只见此人年纪不过30上下，身材高瘦，浓眉朗目，显得精明干练，小麦色的皮肤又透出几分沧桑。见狄仁杰走进来，他急忙站起身。 大人， 你就是那个大明星宝木？久仰久仰。 今儿你算跑不了了。 哼，我正是因为不想跑才到这儿来的。 好，请坐，本官也正想找你谈一谈。 大人，汉阳码头发现女尸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此来正是为了澄清此事。 有话请讲。 大人，事情要从昨天深夜说起。 宋老师，你自己走行吗？作为助理，我有责任保护你。 都说了不用了，发布会也开了，签售也签了，我自己在附近走走，现在天都这么黑了，不会有人看得见我的。 那不行，你可是大明星，暗中追着你的人可多了去了。 走你的吧，一个时辰之内我肯定回去，你就让我放松放松，再说我这还有马车呢，谁能追得上我。 哎，我说你可早去早回，我等着你。哎，我说 废话真多。哎，当明星也不得自由啊。 啊，宝木， 谁？ 是我啊。 姑娘，你是谁啊？ 我叫阿碧，我是你的铁杆粉丝啊。宝木，我爱你。 谢谢你的支持，天这么晚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宝木，我爱你。 姑娘，你看天都黑了，要不我送你回去。 宝木，我永远支持你。 那什么，那个姑娘，你先上车来，这个天这么黑，一个人不安全，我送你回去。 宝木，我要给你生猴子。 那个今年是鸡年。 那我就给你生鸡仔儿。 那什么，姑娘啊，那个我这常识还是要有的，这个怀胎十月生的时候就是狗年了。 那我就给你生狗子。 那个姑娘，这个生猴子鸡子儿狗子的事儿咱不忙，那个你先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去，要不你家人也会担心的。那个你不要靠我这么近。这样我没法驾车呀。姑娘，那位阿碧姑娘告诉我她家在街口胭脂店附近，我把她放在街口就回去了，没想到后面会出这样的事情。 哼，你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不能，正因为不能，我才想让大人给我做主啊。 事情我都了解了，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等本官调查清楚，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是，多谢大人。 不是那个，我这完了，大人，你就这么把他放走了？你就相信他了？ 那，他说的话跟我思虑的事情差不多，我想啊，他说的肯定都是实话。 怎么呢？我看他张口鼠目，不像好人。 感觉他跟妹夫还有点像呢。 是有点像啊，大人，你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他放走的吧？ 对，别乱说。乔妹啊， 那 你先说一说这个阿碧姑娘的验尸情况吧。 根据这个尸检报告啊，阿碧年17岁，死因呢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是昨天午夜的前后。根据这个尸体上的伤痕来推断啊，被害人死前呢曾经遭遇了身体上的侵害，但是呢被害人激烈抵抗，凶手没有得手。在欲行非礼无果的情况之下，这个凶手就把被害人给掐死了。在阿碧姑娘左手的食指还有中指的指甲里，分别发现了一小块肉皮，肉皮上有血迹，疑似是阿碧姑娘抵抗的时候从凶手的身上抓下来的，现在已经取出来保存了。 关键就在这里，激烈抵抗。阿珠和宝木的证词都证明被害人阿碧是宝木的铁杆粉丝，如果宝木想要侵害被害人，为什么非要使用暴力手段呢？即使宝木有这方面的偏好，也完全可以选择更隐蔽的地点，为什么还要抛尸在汉阳码头呢？你们要知道，宝木可是个大明星，而且马上就要在汉阳县开演唱会了，他这么做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是，你是这样，你看啊，有人看到了阿碧上了宝木的车，宝木自己也承认了。 对呀，有人看见了宝木和阿碧出现在街口胭脂店前，那个时候阿碧不是上车而是下车，宝木确实把阿碧送到了街口，让他下了车了，这一点只要核对宝木回到客栈的时间就不难证明。 哎呀，这个大人呐，你这是千方百计要证明宝木无辜啊。 我关心的只是事实，我并不关心谁是不是无辜的。 不是，反正啊，反正我觉得宝木很可疑 啊。没关系啊， 在没有拿到决定性证据之前，我也不会随便下结论的。为了尽快破案，还得辛苦方你配合一下。 哦，大人你尽管吩咐。 福儿上来。 什么？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你烫着你了啊？你还想不想破案了？ 你想啊。 那就照我说的办，快去准备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元芳听了狄仁杰的吩咐，下去准备。至于准备什么，那我可就不知道了。不过还没等元芳行动，这事情就又来了。 哎，狄 你看看这个 五行画报，这不是专门刊登各种八卦消息的小杂志吗？你看吧，我不爱看这玩意。 哎呀，不是的，我是让你看这篇报道。这篇 迷途不知返，无知少女遭遇无良明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仔细的看一下里头内容。 看看啊。 嗯。 哎，这不是暗指宝木和阿碧的事情吗？ 是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这篇文章处处指向了宝木，这要是散播出去，对咱们破案非常的不利啊。 是啊，这真是无良媒体啊，一点责任都不负，胡编乱造。 哎，这个五行画报的主编许大棒，他就是靠编明星八卦上位的。现在啊，他已经是汉阳县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了。 什么文化人物？斯文败类，衣冠禽兽。 妹妹，大人，不好了。 啊，怎么了？ 咱们衙门门口聚集了上千人，还有不少卖报纸卖杂志的。宝木和阿碧那个事情不知怎么闹成了这样。 什么？快快快，出去看看。 狄仁杰带着大乔小乔来到衙门外面一看，我的天哪，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场面那是相当热闹。 我从小就讨厌保姆，他没红的时候我就看出他的犯罪潜质了。 我对保姆啊那是相当了解，我跟你们说说啊，就是他那个心 里。抓住保姆，赶紧处决保姆，你是渣男的灵魂。 大家听我说，不要乱，不要乱。 狄大人，快把保姆抓起来。 你想包庇罪犯，与他同流合污吗你？ 狄仁杰，抓人。 快抓他。 抓住。 大人，这姑娘死得多冤呐，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宝墨，给这个姑娘报仇呀。 好，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大家不要太激动。 昏官，脏官。 你这个脏官拿了宝墨多少好处？ 哎呀姑娘啊，这样没用啊，咱们要用更激烈的办法。哎呀姑娘，那死的不是你妹妹吗？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好吧。 哎呀呀呀呀呀！阿朱姑娘太不冷静了，在周围吃瓜群众的鼓动下，阿朱居然一头撞到了衙门的石阶上，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呦，这样一来，群众的情绪更加激烈了。 哼，我一直就讨厌狄仁杰，他没来汉阳的时候，我就看出他的脏官潜质了。 我对狄仁杰那是相当了解，我跟你们说说啊，他当官的时候呀， 狄仁杰滚出汉阳县。狄仁杰赶快畏罪自杀。狄仁杰，你是脏官酷吏的灵魂。 闭嘴。 关键时刻狄大人的威严还真是不小啊。啊，这一嗓子真管用，七嘴八舌的群众立刻不喊了。 本官身为汉阳县县令，一方父母官，自然知道为民做主。但是破案是要讲证据的，不能谁红就打击谁，谁有权势就污蔑谁。本官在这里正告你们所有人，我这个衙门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管是杀人越货还是妖言惑众，本官保证都会给他们应有的处罚，信不信？再喊一声试试。 狄大人英明。哎，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衙门等元芳的消息。 狄仁杰回到衙门，阿朱的伤也平复了下来，天渐渐黑了，汉阳县的街道安静了下来， 一个身穿金镶边罗裙的少女正在街上独自前行，她走得很慢，嘴里似乎还在喃喃自语。 哎呀，大人，大人真是放着大乔小乔俩大姑娘不用，非让我男扮女装吸引犯罪分子，这能行吗？这个，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原来是元芳啊。哎呀，要说起元芳这模样，真是太，哎呀，真是太不可描述了。此时男扮女装的元芳走到了通往汉阳码头的一条小路上，这里几乎是汉阳县最僻静的路径。可就在此时，一个黑影出现在元芳背后。本来身手矫健的元芳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暗算，但是此时元芳身着女装行动不便，这个黑影一闪就到了元芳近前，手一扬，一股烟气飞腾，元芳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嘿嘿，看你往哪儿跑。 就这样，元芳被轻松制服，一步一步拖向黑暗。作为旁白，我也帮不了你了。元芳，你自求多福。哈，至于元芳命运如何啊，咱们只能下一集再揭开谜底了。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小贝、左左，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程苑、小底、朱蓉蓉、刘超、刘蕊、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我鸡笼茶炒米饭呐、啊。 爹，你疼吗？ 锅里浇一浇，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大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哎呀，洪水流过小酸汤，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 郎 啊郎，哎，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小村旁，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狄仁杰，来啊！ 我师爷啊，乖，你下来啊，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 哎呀，有， 师爷。 的黄连小肚里酸，火鸡红肠炒米饭、啊、 怎么样？ 锅里浇一浇。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啊。 你吃吧，你想吧。 山水流过小村旁，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些手。 山水流过小村旁，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 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这个老辛苦卖东西。 春水流过小村旁，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吃完赶快上茅位洞房啊。 是。